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四环到三环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要跟我们的嘉宾在居家生活空间的书房这个空间里面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生活方式。哎，但是今天有点特别啊，我们要从书房出发。哎，这位就偏不想在书房里待着，不想在书房里待着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创始人傅奇老师，欢迎傅老师。 大家好，我是傅老师。 傅老师今天说了一句特别伤我的话，我一定要说给听众听。他说他在电梯里看到我，然后说你有没有哪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是洗漱完毕。我说 不是真的，虽然我们是老朋友，但是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你要尊重我。 等一下，什么叫有哪一次是洗漱完毕？我就太过惨白了，出现在你面前。 我能理解你起得早啊，这么早的节目啊。对 对， 但是点点点。 对，就是哎呀，这个说回来呢，是为什么要突出我周一到周四都不洗漱来上直播这事儿呢？是因为我们周五啊，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周五呢有一直播的同步的视频直播，哎，那一天就是傅老师唯一见不着我的洗漱了的那一天。 我就总觉得你的照片里有好看的呀，就是原来 赶着周五拍，你知道吗？ 哦，好。 哎，还要提醒大家，从本周五开始啊，在上周五的视频直播里面我已经提示大家了，从本周五开始我们要兑现在2018年每一个周五送出的乐享生活的专属听众福利，就是500元的现金奖励，500元现金奖励。获得的方式很简单，第一呢是你要在每天周一到周四啊，当然周五那天也需要了，会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来认真的留言。哎，这个认真留言的内容呢，你们就自己去斟酌好不好？哎，我会认真的看，认真留言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记住了啊。那留言的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是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当天的直播帖。我都会写啊，周一周二周三这样子在评论区认真留言，然后到了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一直播的视频直播的最后来抽出当周的这个500块钱的现金奖励。所以那天洗漱很必要， 生活不易，生活不易。 洗漱很必要啊，那一天。好了，言归正传呢，今天呢既然请到了我们一同六艺的傅奇老师啊，我们不能待在书房里边了啊。 天暖和了吗？ 对，因为今天惊蛰节气。 对 对 对, 对, 对， 要早起 啊，春天开始。 对， 不要又提到早起劳作的事儿。 我 老想着 睁大眼睛看你， 老想着又说回洗漱的事儿。对，哎，你看惊蛰节气之后意味着这个万物就要开始生发了 啊。 哦，就是哎，我们怎么办呢？就不能锁在书房里，但是又要和其实跟学习 对不对？就是负起老师嘛，老师来了总是要督促我们学习的，要跟学习有一点点关联。 其实大家无论春天冬天一年四季都是在学习，就是多冷的天儿，家长们也还是在带着孩子周末尽可能的就是去呼吸新鲜空气，不管是看个展啊，看看音乐会啊，还是说今天我们去看个什么剧啊，然后去参加个什么小的活动啊，都是以这种边放松边游玩然后边学习的这种就是目的去的。只不过春天呢，我们能看到了更多的色彩。那么孩子一旦就是说觉得暖的时候，人的心情也不一样了啊、比你这个缩起骨头然后嘟嘟嘟缩缩缩这样子出去心情要顺畅很多哈。 啊，这是季节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走出书房的优势。 嗯，是的， 冬天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就即便说因为室内很温暖，就是因为室内太温暖了，所以你就一想到要去室外啊，就是所有， 其实这句话是说给家长的也你知道小朋友基本上 是 不怕冷的，就是他能出去的话他就，甚至有的时候小朋友因为他小他体热，他其实就是穿的被穿被妈妈觉得我冷，就是穿了很多衣服，但是真的不想走出去的人其实是我们成年人 啊、小孩他真的是 他愿意，他有机会他就想去外面， 而且他会疯玩， 对， 所以他就不怕冷了，他疯玩起来反而会出汗啊什么的、 对， 但是呢、家长又给他穿很多没有那个伸展开来的疯玩的机会。 对，他们怎么都能疯玩，反正最好的办法就是差不多的时候少换点衣服少洗点 行，春天到了，我们今天呢要跟随着傅奇老师一起走出书房，但是我们依然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说在春天里面学习是不是，尤其是艺术啊这一类的学习是不是会变得更加有趣、能够跟春天这个季节相关、走出书房我们要去到哪里啊？这个很丰富，大家可以先到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图啊，有傅老师真人图认真洗漱过的图，还有人给我这个喊冤了啊，说小夏姐姐本来就很白啊，这个没洗漱的时候都白，是怎么着？你也见过没洗漱的时候？ 对，我现在还要再补充一句， 这着 脑门发亮 啊，对，就是哎，特别算了，我不直播，我去洗一会儿吧，我再来。好，走出书房，我们要来一场春天里面的跟孩子的约会了。今天呢，大家也想要跟傅奇老师一起讨论一下，说我也想要我的孩子接受一些艺术的教育啊。接受完了以后，你们都说春天啊，万物要复苏了，我们从哪儿开始？而且呢，如果大家对于给孩子去选择艺术教育这个方向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在微博上面问到傅奇老师，微博跟我们互动。获得为了获得我们周五的这个500元的现金奖励，给我们认真的互动啊，还是真的有问题要问到傅奇老师，方法都是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好，有专门来捣乱的啊，认真留言捣乱的，说哎呀，这个说到古典乐呀，我是比较喜欢约翰施特劳斯的这个圆舞曲，比如说核桃夹子对，好了，你的这个留言呢我们其实基本上都知道你的捣乱点在哪里了，然后我们也希望真的是有这个愿望让孩子能够接受到音乐教育的，不要把这一条念给你的孩子 没有，他如果要是任何的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让孩子去接触的，这个是我一直在教学里面跟家长去说的。即便是这样一句话你念给小朋友，如果他已经学过了，他会跟你说你说什么呢，那是核桃夹子吗，你说的不对或者是他跟你说那是施特劳斯的吗，你老胡说这个时候他已经充当起了一个当老师的感觉，那么他在这一刹那觉得你看我的学习是有用的 啊，让孩子可以变换角色当小老师很重要， 他们很喜欢当小老师，很 enjoy 这件事，所以就是说你无意中跟他开的玩笑也好啊，还是说你很认真的去，只要你自己采取的这种态度在音乐和艺术的学习的沟通里你跟他是平等的，他就会很乐于和你沟通，这就跟咱们3岁以外说是一个代沟，7岁的孩子不愿意跟15的玩，15的不愿意跟这个20的人玩，其实就是说他觉得跟你有沟通不顺畅的地方当他可以跟你沟通甚至还能当你老师的时候，他愿意去学更多的东西跟你讲说你看你还有这么多不知道的呢，我还有那么多知道的，我还有机会知道更多， 啊，这也是一个方式， 激发他的学习的这个欲望。 对， 你看，一看我就是没有跟小孩打过这个学习的交道啊。我不拦着你们家长，尽情的把这一条念给他们听啊。还有人说周一上班第一天啊，满满的负能量，但是到了公司呢，又必须是正能量啊，所以抵消了。哎，其实你说。说到学习这件事情，对于很多的小孩来说，他也是负能量的。但是刚才你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让他可以变换身份啊，我就故意好像念错一个什么这个，如果他能够发现，他好像就哎找到这个乐趣，这是不是也是给除了说我们周一会上班有负能量，其实小朋友上学可能也会不情愿啊，想要玩啊，想要怎么样，这个时候的抵消能量的方法是 曲线救国嘛。对，就是其实比如说就尤其最近新学期开始了，就像你说新学期开始，然后他可能也没从这种欢乐的寒假时光啊，虽然大部分孩子寒假也不怎么欢乐，排满了各种各样的课，但是至少他中间过了个春节，他还是比较这种每天规律性的去学那么多东西，他要开心一点儿。那么他刚回来的时候发现哇还没怎么样，我的爹爹妈妈们又开始给我排了满满的课啊。对，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他来到你的这个课堂说音乐也好艺术也好，他其实是抱着一个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很好玩 啊，就是他的这个内心的期待是这个样子， 期待是这样的啊。我们上一次就讲过，就是说现在小朋友的喜欢，他的喜欢有很多种因素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老师漂不漂亮，喜不喜欢，然后呢这个环境可不可爱，这个地方是不是他喜欢的，甚至你就是你像我们那边就是隔壁是一个学校啊，他会想有没有同班同学在这边，哎，我放了学是不是能再 见到他们 小伙伴、哎，那么种种的因素完成了他的这个喜欢啊。那么家长要去观察的是说啊，他的这个喜欢对于他学习这一样东西有没有用，或者说他这个不喜欢对他这个事情有没有利。不喜欢也不一定没有利，但是家长要在这件事情上分清楚。那么很多小朋友来了之后坐在这边，你问他啊，你为什么来学唱歌，比如说因为我教声乐嘛，他可能就会说哎，你为什么要学唱歌呢，他就有一部分说我喜欢，但是大部分人会不说话，先看看自己爸妈 啊。 那么我会跟一般母亲陪着来的多一些，那我一般我说那妈妈是有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目标吗，那你就看就会分几种，第一种会跟你说哎呀这个考学嘛，咱们还是学一个，那么第二一种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音乐艺术的一个整个的人的这么一个素质素养啊，但是如果能怎样怎样也很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喜欢，他真的挺喜欢的，他在家没事他老唱，他在学校也唱，车里也唱，他不跟你好好说，你跟老师说呀，对吧， 这个第三种情况真的很 特别多，然后小朋友就那你出去，那你出去，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一般会跟你说什么呢？我说妈妈为什么要出去呢？他就不说话。我说咱们从今天开始起啊，你、妈妈、我们来达成一个三角的这个平等的这个教学沟通的方式。那么我发现你的我认为可以改进的地方，问题不是问题，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我发现你能够改善的地方，那么你认可了，妈妈在记录。那么妈妈提出的东西你认可了，我们也来改进啊。但是呢，我说咱们先来看看你自己认为你有哪些优势，哪能再发挥，有哪些缺点咱们需要再长进。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会发现你尊重他的意见，你再把他当成一个跟你是同年龄的人去沟通，那么他会努力，哪怕他一开始不习惯这种方式，他努力尝试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表达出来。那么从这一刹那开始起，他的学习变成了给自己学，他不再是给别人学了。 哦，他看向妈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记忆，对吧？ 你想得到他的一些 认可啊，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是为你来学的， 对的， 反正是你要我来的， 对，或者是说我跟你表达了我喜欢，你让我来了，我也不确定，但是。你到底要让我从这件事情上是去考级吗？是要去考试吗？ 小孩好精啊，就是他也想要一个眼神去观察妈妈的期待到底是什么，确认说 现在的小朋 友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不，因为现在的小朋友跟我们不一样嘛，就是说以前我跟一个就是教授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所谓咱们说的叛逆期，事实上在这个生物学生理学上，就是说就整个人类发展史上来说，事实上他现在做的每一步的跟你的你认为的哇好叛逆哦，你认为好新鲜好精的事情，是他为了存活在这一个时代而产生的巨变化。 就像说婴儿为什么要夜里吃 吃奶夜里哭一样， 他要适应这个环境才这样子的啊。其实是我们停留在了过去，然后觉得他是叛逆，他是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机能。 哦，这样啊。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要去理解说你已经不是这个，或者说你在这个时代的中间，他却在这个时代的开始，你要跟上他，或者说至少理解他。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多啊，这孩子太不听话，这孩子太叛逆了，这都没法教了，跟咱们以前太不一样了。这个 就是让你练琴就是不练啊，就是 我们以前也不练，只不过就是以前你练你不练的时候家长打你，你也就哭一下算了，还得继续练。他就会跟你想要去尝试一下，是说我们有没有别的方法，或者说你一直要让我这么做的话，我索性不练了。 还是叛逆。好，冰丝火说太好了，春暖花开了，那我们带孩子去哪里熏陶一下比较好呢？哎，其实刚才傅老师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对很多家长，尤其是想要迈出让孩子学艺术这第一步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去了解一下孩子到底他想要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形成一个老师家长孩子三方非常平等的一个对话的局面啊， 互助，我感觉这个叫互助练习 啊。这个时候呢，到底家长要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今天我们要重点跟大家说，走出书房，走出课堂之后，家长的角色依然很重要啊，要跟老师一起，跟孩子一起。嗯，好啊。这个还有朋友说在哪儿留言啊？就，在哪儿啊？好像他确实好像没留对，在我写的这个周一来到书房板块，一样是学习，我们要带着孩子走出书房。这个是我们的整个所有微博内容，除了置顶微博以外的第二条啊，大家来看一下，在这个微博内容下面留言才可以啊，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留言。啊，给我发私信不可以获得我们的现金奖励啊，因为我们要公平公正公开，所以呢让大家在直播帖当天的直播帖下方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呢我们跟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创始人傅奇老师一起走出书房，跟孩子来一场春天里的约会。啊，小航也说现在小朋友的智商都很高的，我们小时候智商也很高，但确实时代不一样了。就是傅老师说的，这孩子们现在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啊。还有我们看一下，一位家长说古典音乐差不多是他自己最大的爱好了，也经常带着孩子去听音乐会，可是感觉适合孩子听的音乐会还是太少了，盼望能够有更多面向他们的音乐会。美育教育对于健全的人格塑造是很有帮助的，孩子也在学琴，不会考级啊，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有音乐相伴，不会很孤单。哎，你看这个就是带来见傅老师说为了什么爸爸代为回答的那一个吧。 对对 对， 不为考级。哎，这挺好。但是不为考级，那刚才提到了美育教育啊，包括说其实家长心里多多少少都是有期待的， 因为家长在唯独的这一件事情上帮不了他们啊。这个我们上一期说过，就是说很多家长来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没一个人干这个的。然后这个我们家五音不全啊，就是说我跟你讲过哈，五音不全的人，这个世界上能这样比例的人非常少，除非你天生有这个基因。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氛围，所谓视唱练耳，练习的练，听，对不对？学音乐很大一部分一边听一边练，一边听一边练，然后长见识修智慧，这些都是我们学音乐最重要的点啊。不是说一个所谓的素养，说今天学了音乐就一定会有。怎么学非常的重要。哎，对了，那么你让他坐在钢琴前面练听，他第一不知道自己听的是好还是坏，没有辨别能力；第二，他不知道自己练的是对还是错，没有自己学习的能力；第三，他不观察，他就没有感知的能力。那么这三项都不得到的话啊，你最多得到的是弹钢琴左右手比较平衡，大脑发育比较平衡。那么只有是说为什么学音乐长见识修智慧，不是修聪明啊，修智慧，就说只有刚才是说他第一识好坏，第二他懂得观察感知自我，他才拥有跟这个世界对话的能力。那么这个才是学音乐真正的说，如果这些做不到，可以不学音乐，你学别的也可以学。哪方面能让你做到？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创始人傅奇老师。再一次欢迎傅老师。 大家好，我是傅老师。 刚才呢，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带大家走出书房，还在说这个孩子叛逆的事儿。 现在立刻马上出去， 现在就要领着孩子们出去了啊！这个惊蛰节气已过啊，我们要这个生发一下，万物也要复苏一下。不管说艺术教育，还是说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互动啊，你总是想要找到一个跟小朋友可以交流一下的方式。那今天呢，傅老师会给我们来一场春天里的音乐会啊。有朋友说，怎么看到这个直播帖就突然想到了一句歌词，春天在哪里啊？对，我觉得春天在哪里啊，这如果再写一句，就属于那个多少句永远没有办法正常念出来的文字。我刚才就念的有点勉强自己啊。对， 我懂你的点，但是我觉得听众们不一定能懂。 对，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的之类的，永远没有办法念出来的啊。说这还有朋友说这个呀，确实靠家长培养啊。他说我自己现在到五线谱都不认识。这句，那你想认识吗？是小时候家长没有培养你是吗？但是这个，我们怎么理解说他觉得要靠小时候要靠家长培养，他现在不认五线谱是没有家长培养的原因。 是不是？我觉得就是说学许多的东西，我现在建议家长所谓做减法呀，其实不是说就是说哎呀啊，你自己认为应该学的东西都不去学了，而是说你如何把有效的时间，因为现在你要是问一句，我跟你说所有家长都跟你说现在孩子精力有限，实在太累了啊，他能分出去的时间块实在太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看看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课外课他都要学，那么能不能在一件事情产生辅助作用，然后让他把一件事情做深。 对吧？ 嗯， 你要说普通一个机构，咱们说有三样东西就能养活这个机构：钢琴、声乐，然后音基乐理，对吧？三样东西。但事实上就是说，这三样东西成不成一个事情，它是可以成的，对吧？那你学了唱歌，自己又能自弹自唱，有了乐理，福利就是掌握了一种学习，你刚才说包括五线谱以内的这些所有的音乐的知识，就能辅助他去做创作呀。 嗯， 甚至练习的时候他能够掌握一种自己练习的能力呀，对不对？但是当你把这些东西都拆开，变成了一个今天学一加一等于二，明天学二加二等于四的事情的时候，你学的再多也没有用。所以咱们今天说春天里的音乐会究竟是不是去听音乐会呢？ 不是 那么 好啊，这个我这种自问自答的形式啊。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啊，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找这个主题。那么学任何的东西啊，就是想学到真东西，你要先认知它，认知它，认知你自己。你不能上来就行动啊，上来就行动是一个就是说傻学的行为啊，完全是说靠执着力也好，就是你自己的执着力也好，还是爸妈的这种执着力也好，咱们说这个执念，你自己要先认识它。我建不建议大家去听音乐会？当然建议了，但是你听，你是真听还是瞎听，胡听还是会听，有听没有懂，这个是问题。那么在听音乐会的时候呢，有几种办法。现在的家长要学会什么呢？去要求老师，不要胡要求啊，好好的要求。怎么叫好好的要求？第一，如果你想听音乐会，现在你的孩子在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基准上，或者什么样的程度上，请你的老师为你推荐现在这个月份乃至于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演出季会有非常不错的音乐过来的时候，他推荐你和你的孩子去听哪些听得懂的，这是第一。第二，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作品上听音乐会之前为他做一节导赏课，引导他欣赏，让他知道他今天去那版面将会听到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至少这个作品的来历，音乐家是谁，当时为什么创作这个，他是就是说后面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去听，他才能产生更多的自己的感受。他在就是横空在和音乐家们去演去产生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如果这些不能做到，至少是说如果有音乐会，让家长问老师一句，孩子问老师一句，老师我准备去听这个音乐会，你觉得这个音乐会可听的点是什么？是这个乐团不错，演奏者不错，还是说这个曲目我们将会有所接触，对不对？甚至说这个整个这个时代，我们最近有没有再去学这些古典派或者浪漫派，我们有没有再学这些东西，老师要能深入的为你讲解，你这时候去听，你才是说我今天听到的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普通的东西，是你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坐在那儿只是说拍了手感受了，当然这也不错啊，但是很有可能孩子就遗忘了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因为深入不到他自己的，跟自己没关系，就是那一刹那他很开心， 看热闹， 哎，看热闹，对，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要说的春天里的音乐会啊，到户外啊，其实反而不是去听音乐啊，我们是让这些学了音乐的人去听世界，对，我们 好玄妙呀，傅老师， 不玄妙，他要去听这个世界啊，所有的作曲家他去，包括你去听一下，比如说四季，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题了啊，你知道作曲家他在用所有的这个乐器和他自己的情感去展示出这个季节的区分，对吧？啊，那么这个是哪里来的呢？你知道北京的冬天是什么样？我们姜老师的家乡这个冬天是什么样，对吧？这个世界冬天虽然在我们看来四季只有这么一个冬，但是这个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城市，对不对？就算在中国，三亚的冬天跟北京的都不一样。那么冬不一样的地方又有多少种，是你们家的孩子甚至你能描述出来的呢？那么冰柱冻起来的时候，一滴一滴滴在地面上的这个声音，大风刮过来的时候，你突然缩起了脖子，嗖的那一下子的感受，你才能知道说今天我们去听四季的时候，他想表达的是哪一个状态里的冬季，甚至是哪一个月份的冬季。当你像现在这种感觉来了的时候，对不对？你会在这个 结尾的时候听到迎春的感觉。 嗯， 你都不知道春天是什么样子的，你给他听一万遍，他甚至拉了一万遍，他依旧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嗯， 哎，所以他应该在现在春天的时候先去感受一下这一场来自于大自然周边的人事物，所有有情的无情的人发出的这一场巨大的变化的分分秒秒都不同的音乐会，并且将它记录下来，存放在自己的记忆里，执行到他的音乐学习里面去。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我们一定要走出书房，走进大自然里面去听春天的音乐会。 对， 这个音乐的概念不是很狭义的音乐。 不是不是，音乐从来都不狭义，它可以跟艺术连接在一起的点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你今天说今天想去写生，你看树，树有不同时，对吧？ 嗯。 那么你描写一首歌曲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为什么我们唱歌，你说对号入座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总能找到一首曲子只属于你自己。那么这一首曲子同时在 KTV 里坐在你隔壁的那个人，他也认为那首曲子只属于他，但是为什么属于，心里的那个故事当时的情景跟回忆是不一样的。 嗯，那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应该带着孩子一起出去， 哪怕就在家门口。 嗯，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翻出来了一个，这是我们冬令营的时候的一个小朋友小苹果啊。 嗯， 那么小苹果呢，就是说他当时在冬令营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再过两天我们春节就要去北海道了。我说非常好，我说我给你留个作业，你把你在北海道见到的所有的东西记录下来，如果有可能的话用妈妈的手机录下来一两个你感兴趣的声音给我带回来，带回来给我，那么我会帮你把它加到你的音乐的创作里啊。这个是很多家长说不理解，说孩子是不可能即兴创作呀，不相信的这个点啊。其实音乐无非哆来咪发嗦拉西，是吧？啊，加上点升降号这些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关键是他有没有去观察。结果呢，回来了之后第一节课，我说我们先来完成这件事儿，我们先给这个歌起一个名字。他说我去北海道了，我说那一定要带上北海道。对不对？那我说你去的时候，他是冬天。我说那咱们带个冬。我说今后你完成你自己小苹果的这个四季的作品集，但是呢，世界有这么多种冬，咱们先来写北海道的冬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你给我几个关键词跟你看到的东西。他说那必须有雪。 嗯， 我说那这个雪是什么样？你形容它一下。他说很凉爽，二年级啊。他说很凉爽。我说还有呢？他说很松软。我说松软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他说我进去能把我陷进去。 嗯， 我说那你看歌词的第一句话，雪凉爽松软把我陷了进去，这是不是一个很诗意的歌词？ 嗯， 对。然后紧接着呢，我说那，他说哎，我去年也去北海道了，跟现在不一样。我说那第二句话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不同于去年的冬天。 嗯， 对吧？后来他说，我说那这个为什么不一样了呢？他说没有风。哎，我说北海道没有风。我说那还有呢？ 嗯， 他说吃的好吃的好吃的甜甜的。我说吃的咱们要是放在一个稍微听起来比较让人觉得说更优雅的食物，食物。我说好，食物，食物的味道怎么了？甜甜的。我说你看北海道没有风，食物的味道很甜。 嗯， 对吧？然后结果他说，我说你干什么？他说滑雪了，单板双板双板。我说那从山顶一下咻滑到脚下，那地下就出来了，雪板带着我从山顶到脚下。我说然后呢？他说可逗了，我上电梯，然后我没摁对，我总把自己给丢了。那雪板带着我从山顶到脚下，我把自己丢在了电梯里。村不村上村，村入村不村上村， 特别村啊， 特别村。 嗯， 结果他说我爸照了好多照片。我说爸爸照了很多照片。他说，我说那你妈妈呢？妈妈买了好多东西。我说这句话很好，爸爸照了很多照片，妈妈买了很多东西。我说你呢？我写了好多小明信片啊。而我写下了很多的明信片。我说干什么呢？我还跟小伙伴吵架来着，但我们说好了明年如果我们再来北海道我们在这儿和好。而我写下了很多的明信片，约好明年我们再和好。 哎，现在二年级的小孩儿， 不，他说 能够跟小伙伴明年 再 去北海道 再 和好 啊？对。嗯、然后他虽然他是男生，他很不好意思。我说你为什么和人吵架啊？反正就是因为一个车，然后一个什么车？我说玩具车。他说就是那种比，我说那是真的车啊。 我说用车问题产生了问题，然后还讲哎，总而言之，我们约好明年在这里再来北海道，一定能和好。 嗯， 那么很诗意的一句话。 对， 我说还有呢，他说没有红绿灯。我说一个城市怎么能没有红绿灯？他说我们在那个村里，村里面没有。 嗯， 我说你看村庄的街道没有红绿灯，然后呢？他说我们去年还看见路了，今年没看见。村庄的街道没有红绿灯，我也没能看到去年的那头路。 嗯， 对吧？然后我说然后呢，他说我最得意的妈妈夸奖了我很多的是，我央求着他买了一个小盒子，是双层的，上面一层放什么糖，下边一层放什么糖。我妈觉得这个盒子我买的非常机智。我说小盒里上一层装了糖果，下一层也装了糖果，非常简单的，对吧？这是描述吧，上一层也是糖果，下一层也是糖果。 我们家院子里一棵枣树，另外一棵也是 枣 树 啊。对，然后下一句，我央求妈妈买的它怎么样了呢？容纳了一整个北海道的冬天。 嗯， 那么这个冬天怎么了？他说不太甜，对吧？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甜。 嗯， 不太冷，他说了没有风，对吧？ 嗯， 也不太酸，没有吃到酸的东西， 还没有路， 没有闻到酸的东西，没有路，也不太热。 嗯， 那么总结下来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不同的冬天。怎么样了呢？我和你约好明年在这里北海道的雪边再和好。这是不是一首非常好的曲？ 哎呀，我觉得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都会写情歌。 不，他说的是他男生的。 对对对，但是你看，就是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如果傅老师没有完 整，是一个很广义的， 他 是一个很广义的一个点，就是说事实上他所观察的一切无非是他的感受。 嗯， 那么他用这个感受，那么当然这个是我帮他把所有的东西按照我的顺序捋出来。我们俩的区别是什么呢？我说你重新把这个打乱，虽然是按照你的顺序一句话一句话说出来的，但是你再打乱一个顺序，你去做一个你的词。那么我说你的印象里，如果这是一首曲子的话，你希望它是轻快的、舒缓的、明亮的，这都是给你的感受啊。 嗯， 你希望它是什么样？他说那我肯定是高兴的，我去那边玩我很高兴。我说那你用四三拍写这个曲子吧。我说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从你的形容里边，这是一个太美好的、缓慢的、适合我去度假的这么一个冬天。 嗯， 我决定用四二拍写它。 嗯， 对，他说好，那就这样了。我说那么你至少，他当时在课上，我说你看不看，就是能不能写出四个小节来。他写了四个小节，我说你回去再续八个小节，我说那就是交给我。 嗯， 我们这一次争取一个半月之后，六周以后啊，我们找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把你这首曲子演给大家，任何地点，小区里也行。 嗯， 外边也行，你们学校门口，如果你有这个胆量，我说老师配合你。 嗯， 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说好，他答应你了。这个是我说的春天里的音乐会。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可不可以在书房？可以。可不可以在门口？可以。可不可以在公园？可以。可不可以甚至你今天哪怕带他路过音乐厅，听到了那么一点点音乐，你问他一下，这个音乐爸爸说不出来了，你有一种什么感受？很悲伤。 嗯， 很开心，我有点想起了谁谁谁，对不对？给了我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感觉？记录下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儿。 嗯 啊，有听没有懂，有学没有会的点在这里啊。记录下来，就是说我们有小朋友，就是中午那时候东玲吃午饭的时候，他就拿那个手机拼命的想去记那个冰化在地上滴答的那一下。你做这个你应该知道，拿那种大的麦克风带毛毛的那个就能吸收录进来。 嗯， 陈其珍他其实现在做的这个自然声音的团队，他也在去做很多这样的事儿。我们听一些 MV 里边收录到的一些自然的声音，让你从更全面的角度感受到了你身临其中。 嗯， 其实这才是世界给予你的最大的一个就是福德，就是说你能听到的话，就怕明明在你耳边经过你听不到，明明在你眼前走过你看不见。 嗯， 那你就不是在生活了。这个孩子一旦没有在生活，不能跟世界对话，他未来长大的路会活得很苦，会活得很火啊。所以咱们今天说春天里的音乐会，指的是说要让他走到外面去听，去记录，回来写下来，然后把它抒发出来，去跟你交流。你也有你的感受，是不是？跟你、跟家长、跟音乐老师交流，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学习道路。 嗯， 越走越顺，越走越开心，越走越有自己的想法。 哎，其实我刚才听到傅老师讲，我在想，家长真的可以无时无刻的引导 啊，无时无刻，分分秒秒。